钱，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新的一年已经来临了，我们的节目呀又进入到了盘点季。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冰河时期欧洲人的皮肤和眼睛长什么样子？4亿多年前的麒麟鱼如何揭示脊椎动物下巴的演化之路呢？还有啊，华北15.6亿年前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的发现，揭开了地球生命早期演化的哪些秘密呢？没错，听完了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很多朋友就能够了解到了。我们今天就要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在过去的一年里，地质历史时期生命演化历史认识的一个盘点。下面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位专家朋友啊，他是谁呢？他就是啊现在供职于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一位专家，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员高原。高原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新的一年已经来临了，高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万象更新吧，我觉得新的一年可能一切都是新的，过去的一年呢可能会有一些遗憾，有一些收获，但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新的一年呢准备好动力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没错，新的一年啊重新出发。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要盘点盘点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虽然说的是过去，全部都是过去啊，但是也是为了我们将来更好的出发。哎，高原，说到这个盘点啊，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盘点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好的，那么这一次的关于古生物学的盘点呢，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盘点的负责方是非常著名的中国古生物学会、而中国古生物学会呢，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协会来进行这样的盘点，我想它的意义呢，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嗯，在高原开始盘点之前啊，我们先把这样的十大进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特别要说明一句啊，说的是十大进展，但是呢实际上有11项，因为有一项的进展是有并列的两名的。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排位第一的，也就是进展一，滞留纪古鱼揭秘脊椎动物和演化之路。进展二，绘制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图谱。进展三，1.3亿年前的羽毛角蛋白的发现使古生物色彩复原更加可信。进展四，华北发现距今15.6亿年前地球上最早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进展五，藻泥盆是植物根系促进土壤形成及河流地貌转型。进展六，白垩纪琥珀中发现系列昆虫伪装行为及最原始蚂蚁社会化起源。进展七，抚仙蝠虫副神经节与泛节肢动物早期神经系统进化。进展八，瓮氨生物群中发现盘状卵裂动物胚胎化石。进展九，白垩纪中期琥珀中保存的一段具有原始羽毛的恐龙尾部。大家注意啊，进展十这是有并列的两项的。进展十并列之一，澄江生物群三维保存的大腹之类节肢动物幼虫。并列之二，辽西发现最早的银杏植物木材化石。哎，这样的啊，十个进展。下面呢，我们来听高原做逐一的讲解。哎，高原，在你讲解之前啊，我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个人的感受啊，因为这样的十大进展是我首先公布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可是啊， 我其实在念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有的就想，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所以高原，在我们做进展的讲解之前，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古生物的一些专有名词，在讲解过程当中一定要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知识开讲嘛，我们现在开讲了。 好好好。 嗯，好，说到了这个进展的第一个啊，是滞留纪古鱼接木脊椎动物和演化之路。可能啊，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说这动物和是什么呢？我告诉您，和是下颌骨那和，是动物下巴的这样的一个演化之路。我这样理解对吗，高原？ 没错，没错。 嗯， 那说到这个第一个进展呢，我们一点点来解读。首先呢，是滞留纪。我们现在把时间搞清楚。那么所谓滞留纪呢，是一个地球历史的时间段。那么滞留纪呢，是指距今 4.44 亿年到 4.19 亿年之间。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广泛的理解成为4亿年前。 就是很早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没错。那么在4亿年前呢，那时候的古鱼类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关于下巴的秘密。 刚才呀，高原说到了啊，关于下巴的秘密啊，我所以要特别的跟高原沟通一下啊。那么鱼，我们现在吃的鱼，有的鱼是有下巴的，但是没有下巴的鱼，好像我们大家平常不太容易见到吧，都是有下巴的。难不成你刚才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最古老的鱼是没有下巴的吗？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在餐桌上吃的鱼类呢，大部分都是硬骨鱼比较多，而硬骨鱼呢，非常的进化，它们已经有下巴了，有下颌了。但是在漫长的鱼类演化的路程当中呢，早期的鱼类没有下巴。 早期的鱼，我先问一下啊，跟我们现在理解的是一样的吧？也是生活在水里的是吗？ 一样是在水里面的，但我们管它呢叫做鱼形动物，还不能叫做鱼类。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生物叫做无颌类， 没有下巴的那些动物， 没错。那么无颌类呢，它们的特点很典型，就是它们确实是没有下巴，所以呢，它们的嘴呢是完全朝下的，它们只能在水的底部、海洋的底部生活。它们有点像什么呢？像吸尘器。 它们不像吸尘器，我听你说的，它们像清道夫。很多朋友家里没人养鱼的，都养过清道夫。清道夫有下巴没有下巴？我还真没注意。 清道夫是有下巴的，但是呢，它们的样子确实很像清道夫，就是在底下爬来爬去的那样。 对对。 但是呢，它们更悲哀的是，它们没有下巴，所以呢，它们只能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它不能主动的发起这个狩猎去咬它一口？ 没错，它不能主动的进攻，主动的去觅食，它只能像守株待兔一样守株待鱼，然后等待它的猎物送到自己嘴里面。 你说的有点像海葵了。你看咱们从清道夫说到海葵，就没有说到下巴的事儿。 因为最早的那个鱼类呢叫鱼形动物嘛，我们有一类叫做甲胄鱼。那么甲胄鱼呢，它浑身都有铠甲保护自己在海底活动。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鱼类它是最早的脊椎动物，如果它一直没有下巴，这很显然是很悲哀的，它不能够去主动进食。所以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我们国家的云南曲靖这个地方，在云南曲靖滞留纪的地层当中呢，就发现了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盾皮鱼类。那么这种盾皮鱼呢叫什么名字？非常好记，叫做长吻麒麟鱼。 长吻麒麟鱼，说的呢是嘴特别长的，长得像麒麟的鱼，还是说麒麟另有深意？ 它倒不一定是像麒麟，但是可能麒麟啊，这种神兽吧，大家都知道。那么麒麟的特点呢是身披铠甲鳞甲，那我们的这种古鱼呢身上也有这样的鳞甲，所以呢叫做长吻麒麟鱼。那么这个长吻麒麟鱼就有意思了。它的颌骨形态呢非常有意思，介于盾皮鱼和硬骨鱼之间，那又有概念出来了。刚才我说的是什么？是甲胄鱼，也就是说最早没有下巴的叫甲胄鱼。那么甲胄鱼呢慢慢会演化成为棘鱼类，棘是棘刺的棘，棘鱼类。然后由棘鱼类呢又演化出了盾皮鱼类，那么由盾皮鱼类呢又演化出了软骨鱼类，就是大鲨鱼。然后由软骨鱼类最后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最多的硬骨鱼。那所以说这个长吻麒麟鱼啊确实很厉害，它的下颌骨的形态介于盾皮鱼和硬骨鱼之间， 这样啊，就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白。 实际上，我们听了前面高原的介绍，我们大家能够对鱼的演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最早最早，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鱼呢，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它靠它外面有特别硬的这样的一个盔甲，然后慢慢的这盔甲越来越少，那鱼这时候大家注意，它并没有灭绝，它的功能啊，或者说它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它可以靠能主动攻击，能去咬别人，然后它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比如牙齿啊也越来越尖利了，然后随着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它身上的这样的一层坚硬的铠甲其实影响了它的发展，它就慢慢的脱了它的这样的一层铠甲，变成了非常有攻击力的。然后大鲨鱼大家都清楚了吧，鱼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演化，而这中间有了下巴就能够让鱼的攻击力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没错，所以我们要记住长吻麒麟鱼，它已经是为我们人类的下巴做了重要贡献的物种，因为它下巴下颌骨的演化可以说呢是为我们人类下颌骨形状的雏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它介于盾皮鱼和硬骨鱼之间，可以说呢是绘制了整个重要的脊椎动物和演化之路的一个重要一环，所以它是进展之一。 刚才高原听完你这么说吧，虽然咱刚才说的是这个麒麟鱼的下巴，我觉得以后我每次在洗脸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审视一下我的下巴，原来下巴有着这么重要的一个功能。高原，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下巴的演化之路的时候啊，有一个小的知识点要给我们大家补充一下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鱼，它呢是填补了空白，填补了在有下巴和没下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那下巴是怎么慢慢的长出来的呢？这鱼它为什么要长下巴呢？给我们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刚才讲到啊，刚开始的甲胄鱼是没有下颌的。 嗯， 那么真正出现了最早期的颌的鱼类呢，我们叫做棘鱼类。那么棘鱼类是最早有颌的，慢慢呢颌在变得更厉害，变成了盾皮鱼。那么最早颌的出现是一个谜团。那么有科学家研究发现呢，颌最早呢是起源于鳃弓的开裂。那什么是鳃弓呢？可能听众朋友们还会有疑惑，大家都拾掇过鱼吧？ 我们吃鱼的时候通常都会把鱼鳃给抠出来。 对，那您抠鱼鳃的时候仔细观察过它吗？ 有一个地儿特别硬。 没错没错，就是有一个像 C 字形的很硬的这个地方。 对 啊，我们叫做鳃弓。它像一个弓形，叫鳃弓。那么鳃弓上面还会有一些小齿儿，如果你仔细按的话，会扎手。那个叫鳃耙。那么上面还有很多红的小细丝。那个结构叫做鳃丝，所以我们说鳃是由鳃弓、鳃耙和鳃丝构成的。 我一直以为你刚才说的特别扎手那地方是它的牙呢，我还想这鱼的牙真可怕呀，怎么都长到里面去了，这咬人一口得多疼。原来那是人家的鳃的一部分。 对，那是鳃耙。 嗯， 那么慢慢慢慢的呢，它的鳃弓就不是闭合的了，慢慢的鳃弓随着演化就开裂了。所以开裂以后就形成了上下颌，而那个尖尖的刺儿，那个鳃耙就形成了牙齿，所以是鳃弓开裂，然后形成了颌，鳃耙形成了牙齿。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跟您来盘点啊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前面我们说到的是进展一，滞留纪古鱼揭秘脊椎动物和演化之路啊，强调一下，这颌说的是下巴，在我们刚才的那个进展当中说的是鱼的下巴。高原有一个问题啊，通常啊我们大家在盘点的时候往往最重要的就会放到一，那么我们今天既然是盘点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是不是进展一也是按着这样的一个顺序的重要意义排的二三四五呢？ 对，这个第一个确实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第一个就是一个鱼的下巴，很多朋友都说 羊也有下巴，牛也有下巴，很多动物都有下巴，为什么这鱼的下巴如此的重要，放在进展一里面做介绍呢？ 嗯，那是因为呢，我们说我们人都有的下巴，它最早起源就起源于鱼类。我们说整个呢，在脊椎动物当中最早的一个类群拥有脊椎的就是鱼类。 嗯， 所以其实呢，这样看我们就会发现，哇塞，我们的下巴这么古老，这么有传承，从四亿多年前演化至今啊，很了不起，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所以说，追根溯源，最早有下巴的应该是我们的那些古鱼。 哎，说过了这鱼下巴之后，我们来说说进展二，会是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图谱。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图谱就能告诉我们欧洲人的这个皮肤和眼睛长什么样。不过现在问题又有来了，我们是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可是这个图谱呢，它呢是说的欧洲人，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境内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学的进展反映的是欧洲人的一个皮肤和眼睛的情况呢？ 这个进展呢，虽然有一部分讲的是欧洲人的一些特征，但是呢还有一大部分讲的是亚洲人的特征。我们说是欧亚大陆嘛，连在一起，所以这个研究发现呢，不仅解开了欧洲人的身世之谜，也为我们亚洲人的起源以及在冰河时期的一些复杂的行为和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高原，前面的介绍当中啊，其实你多次提到了冰河世纪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和冰河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密切关系呢？ 我们说这个冰河时代呢，包括这个冰河时期、大冰期，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呢，在地球历史上呢，出现过5到6次大的冰期。而离我们人类最近的一次呢，是距今10000多年前的，具体点是1.4万年前的末次冰期。那么在那次冰期的时候，我们人类的远祖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所以研究冰河时代古人类如何生存繁衍，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大家听到冰河世纪也一定会想到那是遥远的史前。史前人类能不能留下 DNA， 史前人类的 DNA 能不能提取，这两个问题就是这项进展最重要的地方。 史前人类能不能留下 DNA， 这个很难很难，你想太远了。然后史前人类如果他留下了 DNA 能不能够提取，这又太复杂了。如果并不是完整的 DNA 的话，或者他有残缺的话，这确实是个难点。我现在听起来都觉得挺难的。 对，大家呢刚刚一听都觉得挺难的，毕竟冰河时期第一离我们远，第二寒冷，不易保存生物的活体标本。但是正是因为这两个难点的突破，才使得它成为了我们的进展。那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呢，就恰恰是克服难关，在冰河时期距今 1.4 万年前成功提取出了化石的 DNA 碎片，并且呢将这些碎片进行了非常合理的重组。那么最终呢，我们可以说是获得了完整的 DNA， 从而呢把很多很多的问题呢都迎刃而解了。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外国人的蓝眼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哦，原来是在 1.4 万年前后才出现了蓝眼睛这样的特征。那我们都知道黄种人是说的我们亚洲人，而欧洲人呢是白种人。那白色的皮肤又是什么时候来的呢？通过我们的古 DNA 分析，白色的皮肤在7000年左右的时候才大量出现。那这些具体的结果都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古 DNA 分析取得的，所以说古 DNA 的提取分析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了。这是我们科学家，我们中国科学家的贡献，所以呢他已经跃居榜上的第二名。 盘点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的进展第三，是 1.3 亿年前的羽毛角蛋白的发现，使古生物的色彩复原更加可信。哎，古生物的色彩复原这样的一个难题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看化石以外，我们现在还能分析出来有着这样的一副化石骨骼的动物，他们原本比如说他们的皮肤上的毛是什么色的，是这样理解吗？ 没错没错，原来呀，我们去博物馆也好，或者看科普读物也好啊，看到恐龙世界是花花绿绿的， 对， 有红的霸王龙，有绿的霸王龙，有红的鸟，有紫的鸟，古鸟类，甚至还有迷彩的恐龙或鸟类啊， 对， 那些都是艺术家的一种想象。实际上呢，化石上面非常非常难提取到有关于色素体的保留，这一直是一个难题。 如果要是说他们的皮毛被一个小块琥珀覆盖了的话，会不会把原来的色彩保存下来呢？ 也很难保存。 哦， 那么这样难的一个难题呢，在 前不久也被我们中国的古生物学家所攻破了。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那么科学家呢用显微结构来取得了一种特殊的结构材料，叫做角蛋白。那么通过这种角蛋白的发现呢，就能够证明之前我们发现的这个黑素体啊、有人说不是黑素体，是细菌感染了。那么我们用更加细致的这种结构来分析角蛋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角蛋白的包裹能够保存这种黑素体，从而呢就证实了这些黑素体，这些远古色素在化石上面的存在，也进而呢就恢复了颜色种类多样的这种古生物的色彩世界。 而这样的一个进展啊，其实它的基础是科学的进展，因为有了更加高级的技术啊，比如说在这条进展当中就谈到了，它用的是纳米级的微体结构啊，已经被发现了。那在原本的时候，可能啊，遗迹留下的是这样的，就像刚才说到的有一个色素，但是呢它可能得病也会有这个色素，它可能是原本的色彩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色素，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展，就能够确定到底它是颜色导致的色素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色素。哎呀，科技进步对于古生物学的发现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而且说到这儿呢，还给大家想补充一个，那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呢，也是研究这方面的一个非常先进的单位。在我们博物馆的展厅当中呢，就有一具非常非常珍贵的褐翅近鸟龙的标本。那么前不久呢，我们馆的科学家对它呢也进行了颜色的复原。原来呢，褐翅近鸟龙像喜鹊一样，它的身体呢由黑色、白色两种羽毛构成。那么头冠上呢还有红色的羽毛。 好漂亮， 非常漂亮。那么就这样呢把它进行了复原。还有一件呢叫做故事小盗龙。那么通过复原以后呢，我们发现它浑身呢是华丽的非常非常高贵的黑色啊，很有品味的黑色，伴着一些深蓝色的金属光泽。 好漂亮。 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这些被复原了的古生物的样子，可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去看一看他们珍贵的化石标本。 哎，高原既然说到了自然博物馆啊，很多朋友啊其实一进到咱们北京自然博物馆就会对你们一进门的巨大无比那个大骨件啊感兴趣，就想啊这肯定是恐龙的，但这恐龙外表什么颜色的，现在啊或者说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能够复原出来它的外表的颜色吗？ 一定会是在继续探索的，但是现在它那个大恐龙的皮肤的色素保留的呢并没有像羽毛那样保留的那么清晰和完整。所以现在我们能复原的是长羽毛的恐龙，或者是长羽毛的古鸟能够复原颜色，像大型的犀角类恐龙啊，或者鳞甲皮肤类的呢，还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会继续努力探索。 但是我相信啊，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工作人员的不断的努力啊，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知道那大骨架的外表是什么颜色的。哎，我们继续来盘点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下面我们说到进展第四项，华北发现距今 15.6 亿年前地球上最早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在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进展的时候，我已经晕了。 这个呀其实读起来确实是挺难的，看到这个题目。但是在搞古生物的科普工作者还有科学家心目当中呢，这个发现还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听众朋友们要把它捕捉到，就是多细胞生物化石群。 高原，其实啊这个进展当中有好多专业名词就把我给搞晕了。前面他就说到了啊，是距今 15.6 亿年前。我就在想，哎 ,15.6 亿年前有多细胞的这样的动物吗？然后说到了多细胞以后，他又说是大型的多细胞生物化石群，我已经彻底搞晕了。我的时间和空间啊，还有对这些生物的概念已经彻底的把我弄晕了。 这确实很专业很难懂。那其实呢，谈到这个大型的多细胞动物化石，我们还是很兴奋的。因为呢，多细胞动物的产生在整个生命演化的历史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物演化是由低等到高等，由水生到陆生，由简单到复杂。 很多朋友在上学的时候啊还能够回忆起来，初中上生物课的时候啊，我们谈到了最早或者说我们人类已知的最早的单细胞的动物是草履虫，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多细胞了。我们大家对草履虫的记忆非常深刻，但是对于大型多细胞的记忆就已经都湮灭了。 因为草履虫很有意思啊，草履虫有一个细胞，那么呢它代表的是生物体比较简单的时候叫单细胞生物。我们现在草履虫是单门划到了原生生物界。那么不能光是单细胞啊， 那生命演化一定会慢慢的越来越复杂，所以科学家就格外的关注多细胞动物的起源是在什么时候。 嗯， 那么每个地区它这个时间和发现是不同的。以这项发现为例，在燕山地区，中原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嗯， 我们就发现了距今 15.6 亿年前的大型多细胞化石群。那么这样的发现呢，就可以将地球上大型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时间提前了将近10亿年。所以这个发现呢，就非常的振奋人心了，把原来我们认为的5亿多年前的多细胞动物的起源时间点一下向前推进了10亿年。在15亿年前就发现了大型的多细胞，那么这对生物演化整个的一个这个里程碑吧，是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和事件。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他把以往我们对大型多细胞生物的一个认识的时间提早了10亿年。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在以前地球其他的地方也发现过大型的多细胞的生物化石群，但是它的时间没有我们这一次在中国发现的这么早。 对，而且还有呢，之前科学界呢会认为，整个呀在远古宙的时候，地球呢有一个非常枯燥的10亿年，就是在大型这种多细胞生物起源之前，地球上是没有那么生机勃勃的，没有大型的这个多细胞这个动物和生物的。但是这个发现呢，就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于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历史的认识，为探索8到18亿年前地球系统演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心中的星光，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何必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高原，盘点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哪十大进展呢？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进展一，支流纪古鱼揭秘脊椎动物核演化之路。进展二，绘制冰河时代亚欧人群的遗传谱图。进展三， 1.3 亿年前羽毛角蛋白的发现使古生物色彩复原更加可信。进展四，华北发现距今 15.6 亿年前的地球上最早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进展五，枣泥盆是植物根系促进土壤形成以及河流地貌转型。进展六，白垩纪琥珀当中发现系列昆虫伪装行为及最原始蚂蚁社会化起源。进展七，抚仙狐虫副神经节与泛节肢动物早期神经系统进化。进展八，瓮氨生物群中发现盘状卵裂动物胚胎化石。进展九，白垩纪中期琥珀中保存的一段具有原始羽毛的恐龙尾部。进展十，这是由两项并列的，并列之一，澄江生物群三维保存的大腹之类节肢动物幼虫。并列第二是辽西发现最早的银杏植物木材化石。前面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前四项进展，所以接下来高原咱们要从进展五，枣泥盆是植物根系促进土壤形成以及河流地貌转型来跟大家说起。又是非常拗口的，又是非常古老的时间，然后和很多的专业名词，我们如何去理解呢？高原，没有你的指点啊，大家已经又晕一次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题目。枣泥盆是，这也是一个地质年代，那距今呢是四亿年左右。植物根系促进土壤形成及河流地貌的转变，看来呀，这是说古植植物这个事儿的。 嗯， 这个研究结果呢是由北京大学的科学家领衔来完成的。那么这项报道呢非常的有亮点，是目前所知的最古老的具根系古土壤还有古植物的相应报道。那么这说的是什么事儿啊？说明的就是啊，早期的植物根系与土壤相互作用的直接证据。什么意思呢？早期的植物呀，刚开始它的根发育的还不是很完善， 嗯， 那么可能是一些很浅的小根，但是这样的根呢很显然不能够适应陆地的复杂环境，所以古植物呢在努力的演化，把它们的根深深地扎向土壤当中。那么这样一深深扎根呢，就和土壤进行了相互的作用。那么不仅是植物的根发达了演化了，那他们顾及土壤的能力，对于土壤的改变的能力呢也进一步的增强了。 但是啊，高原，我们没有想到的，或者说很多普通人没有想到的，就是植物的根系居然对这个土壤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的作用，甚至都已经到了河流地貌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能量了。 没错没错，那么古植物的这个种类很多，对于地表的改造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株植物不行，但是一个 群落，一大片植物、啊、在一个地貌区域，它们的根对土壤呢是会有改变的，比如说有的情况是让土壤更加的结实，有的情况呢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那么慢慢慢慢疏松疏松再滑落下来，慢慢慢慢就把地形和地貌给改变了。所以说这项研究成果呢是最古老的已知这个古植物根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直接证据，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这样的发现还可以揭示早期植物对地球系统演化的影响，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说到这一点啊，高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个知识点啊，很多朋友啊看一些科幻影片也好，或者说看一些科普的读物，我们会发现啊，在有恐龙的时候啊，有的树特别高大，而有的树呢它也很矮小。刚才我们谈到的啊，这样的一个植物的根系能够导致土壤的转变以及河流地貌的转变，按我们普通的感受是应该得特别高大的植物，但是它的根系还没有很发达，怎么能长得这么高大呢？所以普通人的理解可能是只有小的植物才有小的根儿，随着根系的发达，植物就越来越高，这样的一个理解对吗？ 这可能是一般听众朋友们的想法，但实际上呢，我们讲在早泥盆式的时候并没有高大的植物，它们呢都是一种比较低矮的植物，但是这种低矮的植物呢它的根系非常非常的发达，我们通过研究它与古土壤的关系就能够看出来它整个根的这种生长面积、生长深度在土壤当中都是能够看得到的，能够推测出来的。所以说虽然当时的植物不高大，但是呢一丛一丛矮小的早期植物，它们的根系相当的复杂和庞杂，对于地表的改变也是有目共睹的。 足够多或者说量足够大，也能引起巨大的改变。好，我们继续来盘点中国古生物学的十大进展。进展六，白垩纪琥珀当中发现系列昆虫伪装行为以及最原始蚂蚁社会化起源，很有趣的都是小虫子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哎，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能够进入到进展六，其实排位还挺靠前的，不就是小虫子的变化吗？ 这小虫子呀特别特别聪明。我先跟大家说个题外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拟态吧？ 对，有一些竹节虫，它呢就把自己，我说的是它的身体啊，然后伪装成竹节那样的样子。大家往这样一看啊，这不是一节竹子吗？其实昆虫还有各种各样的，有伪装成这个蛇的眼镜蛇、王蛇的这个头的。为什么呢？它装成这样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眼镜蛇，太厉害了，离它远点。这样的拟态特别特别多。 没错，包括像枯叶蝶呀，像我们说的还有一些为了捕食而做的拟态呀，很多很多，这大家都很熟悉。那您想过吗？这种非常有趣的、神奇的，为了在生存竞争之中取胜的拟态行为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如果我们大家很认真的听到了前面的进展六，您就会知道是从白垩纪开始的，因为那里面的琥珀啊证实了这样的一点。 没错，那么这个发现呢就已经点出它的意义所在了。在距今 1.45 亿到6600万年这个时间段内是白垩纪时期。白垩纪时期呢，我们就发现一种小虫子非常好玩。那么这种小虫子呢为了保护自己啊，就把一些植物的小碎片粘在了自己的身上。那么远处看起来啊，就好像它也是一个小植物的一个样子，保护自己。那么我非常幸运啊，前不久也是在我们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凝固时光的宝石珍贵虫珀展。那么当时呀，我就亲眼看见了这件标本，就是一个小虫子身上沾了好多小棍儿、小木棍儿、小碎叶子，猛的一看跟一团小垃圾似的，或者像一个小植物的一团这个枯枝败叶似的。 对 啊，实际上呢，它呢触角也在上面长着，它是个小虫子。所以我们就惊叹于啊，这种行为的演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拟态保护自己的行为呢，在白垩纪时期就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了。 在这个进展六当中啊，除了谈到了这种拟态行为以外，还说到了蚂蚁的社会化起源。那这小虫子的拟态和蚂蚁的社会化起源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本身这个拟态和这个蚂蚁的社会化起源没有太多联系，但是这两项之间呢，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蚂蚁的社会化行为呢，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其实呀是非常复杂的。小小蚂蚁有一个大大的社会，他们会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啊，有不同的工作分工。那么这些工作分工、角色分工也不是一时就有的，就可以追溯到白垩纪时期就能够发现这样的行为特点了。而且呢，在这项发现当中呢，还发现了一种特化的独角蚁，也是填补了蚂蚁早期演化的关键环节。所以说呢，早期演化过程之中，我们这些行为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也是